天有多远，有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

山，清秀的蓝天，五彩的光斑，古老的遗憾，雄伟的宫殿，玫瑰的花园，透明的花瓣，温润的喜欢，黑色的孤单，装订着红色的玫瑰的木花，红霞的青山，清秀的蓝天，五彩的光斑，古老的遗憾，雄伟的宫殿，玫瑰的花园，透明的花瓣，温润的喜欢， 阳光好，照暖了大地，大地好，充满了生机。我的心啊，多么的热爱你，聚散啊，风暴的侵袭，焕发啊，青春的活力。我的心啊，静静的 早四方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一会儿回来，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经典早四方精彩的下半时段。 阳光照大地，人心更凝聚。阳光照大地，走向 不变，地点不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，特别为他骄傲。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？赶紧传个微信，嘿哥们儿，加油。晚上九点刷朋友圈，过年不回老家，

亲和母亲，疼我爱我和我亲，一生操持这个家，一心都为儿女们，盼我常在眼

家园。清澈的河流源远流长，